各位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大家今天的锁定收听。那么今天呢，虽然说是星期天，但是呢是上班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从这个小长假的这个休闲的状态当中调整过来哈。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经典唱片秀呢，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一张老唱片。那么这张碟呢，发行在1995年，有可能呢比咱们很多听众的岁数还要大哈。它是由滚石唱片发行，收录了11位当年最卖座的女歌手专辑的主打歌曲。那么这张专辑的名字很有意境，听起来呢也跟一部经典的作品是一样的名字，叫做《乱世佳人》。那么对于这个滚石唱片的女歌手，各位有多少印象哈？他们的代表歌曲各位有听过多少？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在1994年的时候，歌手林忆莲转投到了滚石唱片。那么在第二年的1月份呢，他就发行了新专辑《Love Sunday》，爱的奉献，爱的献礼，应该是准确翻译哈。那么这张专辑呢，算是林忆莲量身打造的哈，滚石为他量身打造的，塑造了他呢，都是以这样的悲情情歌献翘楚地位。那么专辑当中呢，伤痕，为你我受冷风吹，听说爱情回来过，都是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哈。而且呢，后来很多这个很资深的腕儿很粗的这样的歌手，这个翻唱过之后呢，也是非常好听。那么当年呢，《乱世佳人》这张专辑收录过的是李宗盛作词作曲的《伤痕》。那么这首歌呢，也算是林忆莲的抒情代表作之一。那么今天我们的第一首歌就来从林忆莲的这首《伤痕》开始。网友来了，说前一段时间我看了林忆莲跟张国荣一起拍的《龙凤至多星》，那个时候感觉她好漂亮，应该还没有20岁吧。 伤痕来自林忆莲。那么除了这首歌呢，专辑 Love Sunday 爱的献礼当中的一首歌为你我受冷风吹也被收录在了乱世佳人之中。那么这首歌呢，同样是由李宗盛作词作曲。自从2005年之后呢，这首歌几乎成为了林忆莲演唱会上的必唱曲目。很多歌迷呢也都觉得2011年他在演唱会上唱的那个版本是最为动人的，也就是后来发行了 Live 专辑的那个版本。那么动人之处呢，在于李宗盛的歌词，在于林忆莲的声音，更在于林忆莲唱歌时流下的眼泪。妞说，昔日不知李宗盛，今朝才懂林忆莲，最爱林忆莲现场版为你我受冷风吹。 Sunny 从以前的哀怨情伤蜕变成为如今的霸气洒脱，声音里多了一份坚定和无畏。面对过往，曾委屈也曾难过，但我们终究还是要好好生活，时间无法磨灭的回忆都放在歌声里吧。甲乙丙丁不是我也说，林忆莲的嗓音是细腻中透着坚强，爱有多销魂就有多伤人，你若勇敢爱了就要勇敢分。人在世上走，又岂能没有几段伤痕，但是过去的已经过去，人要向前看才会有未来。 又真的关心谁，若是爱已不可为，明白说吧无所谓，不必给我安慰，何必怕我伤悲，就当我从此收起真情，谁也不给。我会试着放下往事，管它过去有多美，也会试着不去想起你如何用爱将我包围，那深情的滋味。有人问我是与非，说是与非，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关心谁会关心谁，谁会关心谁。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在1995年发行的一张老专辑，它是一张合集，叫做《乱世佳人》。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来互动。今天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有一些小小的问题，所以说大家请到微博来互动吧。那么呢，也是今天呢，这个专辑呢，就是来自于滚石唱片。那么它呢，收录的是当年最火的那些女歌手的一些单曲。刚才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了两首林忆莲的歌。那么除了林忆莲之外呢，还有一位女歌手也有两首歌被收录在了专辑《乱世佳人》之中，她就是辛晓琪。入选的两首歌呢，大家也都是耳熟能详，一首就是《味道》。那么这首歌呢，作为同名主打，收录在1994年12月29号发行的专辑《味道》之中，由黄国伦作曲，姚谦作词。哈，之前我们提过姚谦哈，这个也说过了这首歌的创作背景，灵感呢来源于姚谦的一个女同事的真实经历。后来呢，这首歌就成为了辛晓琪的代表作之一，而且呢，还帮助她拿下了很多很多的奖项。白炳丁不是我说，比起领悟，我更爱的是他唱的味道。每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想起另外一句话，那时候爱上一个人不是因为你有车有房，而是那天下午阳光很好，而恰好你又穿了一件我喜欢的白衬衫。喜欢一个人其实可以很简单，我爱你只是因为你是我，你是你，我是我。 好不好，赤裸裸的寂寞朝着心头绕，我以为伤心可以很少，我以为我能过得很好，谁知道一想你思念苦药。 网友来了，他说这些都是港台歌手的老前辈，感谢滚石，因为滚石唱片看重的是歌手的实力而非其他，所以华语音乐才有了更多的经典曲目。那么除了这一首辛晓琪的味道呢，他的领悟也被收录在了专辑《乱世佳人》之中。不过呢，和林忆莲的情况不太一样，林忆莲那两首歌呢出自同一张专辑，而辛晓琪的这首《领悟》是作为专辑同名主打歌，收录在了1994年8月12号发行的专辑《领悟》之中，比《味道》还要再早一点。 先领悟再有味道，是吧？也解释得通哈。那么这首歌的歌曲呢，也是由李宗盛一个人包办。据说呢，李宗盛在创作的时候真的是听了辛晓琪的心情故事，那怎么说，这也是来自于真事儿的哈。然后呢，有感而发，而领悟呢也成为了他的成名曲。因为歌词呢太过经典，所以说近几年依然被很多歌手翻唱。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分享来自辛晓琪的这一首《领悟》。 给你我最后的祝福，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当我看到我深爱过的男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你把自己看清楚。本来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爱一段感情就此结束，爱一颗心眼看要荒芜。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若曾真心真意付出，就应该满足。啊，多么痛的领悟，你曾是我的全部，只是我回首来世路的每一步都走得好孤独。啊，多么痛的领悟，你曾是我的全部，只愿意挣脱情的枷锁，束缚任意追逐。 Alice 说，读书的时候听《伤痕》这首歌只是觉得很好听，经过岁月的沉淀，现在结婚生子后再来听这首歌，觉得才能够深深体会到歌词当中的意思。女人的天真可爱真的要留给一些真正爱你的人。 为报复，但是我没有。当我看到我深爱过的男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你把自己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一段感情就此结束，一颗心眼看要荒。付出就应该满足。

11:32，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今天呢，我们的经典唱片秀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在1995年发行的一个合集，叫做《乱世佳人》，当然是由滚石发行，里面收录了很多当年非常火的歌手的一些单曲。那么在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三首歌曲哈，为什么说第三首呢？因为刚才呢，林忆莲和辛晓琪呢都有两首歌被收录在其中，所以说呢，我们并没有按照专辑顺序来给大家介绍这些歌。其实呢，排在专辑当中的第三首歌曲是陈淑桦的《说你爱我》。那么这首歌呢是孙维钧作词，王志平作曲的一首歌，是主打歌的身份收录在95年6月发行的专辑《淑桦盛开》中。那么这张专辑呢，也可以说算是陈淑桦转变风格的一个作品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他的印象很深的一些歌曲哈，都是一些伤感情歌，是吧？比如说什么《梦醒时分》呐，《滚滚红尘》呐，等等之类的。但是呢，这张专辑换了制作人，谁呢？陶喆、王志平和娃娃三个人共同打造，风格呢就充满了节奏布鲁斯的韵味，可以说是非常早的对于 R&B 的一个尝试了。节奏呢听起来也是相当的欢快，一起来试试看。 说吧，说你爱我吧， 有你。 说你爱我陈淑桦。如果说要问歌坛之中最浪漫的歌手歌是哪一首哈，恐怕呢很多人都会给出一个答案，就是最浪漫的事。为啥呢？因为这个真的是几乎各个年龄层段的人都对他很熟悉。原因呢，可能就是因为这首歌副歌部分的歌词简单动人。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直到我们老了哪儿也去不了，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虽然说这算是一首全年龄段的人群都很熟悉的歌哈，但是呢，歌曲本身的年龄呢，也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这是歌手赵咏华在94年发行的，收录在专辑《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中，后来呢，被收录进滚石唱片的《乱世佳人》合集里。歌曲的谱曲和编曲呢是由李正帆负责，词呢由姚若龙编写。后来呢，姚若龙还凭借这首歌拿下了当年金曲奖的最佳作词人奖。后来呢，这首歌也是被很多很多的人翻唱过，还经常用作影视剧的插曲。一起来分享吧。 这杯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你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只要我讲，你就记住不忘。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 贝壳说，在慢慢变老的路上，距离最幸福只差个人陪了。小金也说，浪漫情怀还是要有的，甭管到了什么年纪，无论经历了多少风雨，要常常把爱挂在嘴边。虽然显得很虚，但是真的很受用啊。 在心上，你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哪怕用一辈子才能完成，只要我讲你就记住不忘。 直到我们 最浪漫的是来自赵咏华的演唱。其实呢，在这张《乱世佳人》专辑当中呢，还有一首公益歌曲。那么这个公益歌曲呢，就是来自于齐豫演唱的一首歌《让爱回来》。这首歌呢，最初发行在1993年，是一首广告歌曲，也是一首为离家出走的孩子们所唱的公益歌曲。歌曲的词曲呢，是由歌坛好夫妻、歌坛好搭档十一郎和张宇一起合作的。当然了，那时候两个人还没有正式结婚哈。当时呢，张宇和滚石唱片的合作呢也是很密切，所以说呢，这首歌就有别于齐豫以往的风格。但是呢，齐豫还是把它唱出来一种非常大气磅礴的这样的感觉哈。一起来分享这首来自齐豫的《让爱回来》。 样子都跟着我们的坚持，可你也许是还不发芽的种子，拥有的世界够不够大，一个人你会不会害怕，告诉我你的真心话，想给你错过的温暖，想听你遗漏的梦想，失去是我们同样的遗憾，你一直都是我的宝贝和希望，快乐和平安愿放在你身上， 让爱回来，来自齐豫的演绎。那么创作呢，也是非常牛的一对夫妻档，十一郎和张宇。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可能很多年轻朋友会比较熟悉，因为它呢最近几年经常出现在音乐类综艺节目之中，尤其是中国好声音第一季开播时，金志文的翻唱让这歌呢成功的把它翻红了哈。它就是刘若英的《为爱痴狂》。这首歌呢，最早发行在1995年，收录在专辑《少女小鱼的美丽与哀愁》中。那一年呢，刘若英拍了俩电影，一部是《我的美丽与哀愁》，还有一部呢，就是《少女小鱼》。《少女小鱼》还是非常经典的哈，大家可以找来看一下。后来呢，制作专辑的时候呢，就把这两部电影的名字合在了一块儿。专辑中的主打歌曲《为爱痴狂》也是电影《我的美丽与哀愁》的主题曲。一起来分享这首很经典的歌《为爱痴狂》，来自刘若英。如果 远在我们新疆的听众哈，大果粒，今天呢一定要这个给你献上祝福啊。他说边在医院里打针边听节目哈，真的是不容易，希望你赶快健康起来，好起来。为爱痴狂，来自刘若英。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一首对唱歌曲，男女对唱，是由苏慧伦和杜德伟共同演绎的《爱你让我勇敢》。那么这首歌呢，是《乱世佳人》这张合唱专辑的最后一首歌曲，也是唯一一首有男歌手参加演唱的歌曲。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之前呢，就有这个听众这个看微博上的直播帖就说，哎，超哥中间第五张发了一个这个杜德伟的照片，是拿来凑数凑图的吗？我说真的不是，因为真的有这么一首对唱歌曲在其中。那么这首歌曲啊，收录在苏慧伦1994年的专辑《就要爱了吗》之中。顺便一说，专辑同名歌曲呢，《就要爱了吗》也收录在了专辑《乱世佳人》里。一起来分享这首对唱歌曲吧。爱你让我勇敢，这是来自苏慧伦和杜德伟共同演绎的一首歌曲，收录在1995年发行的合集《乱世佳人》之中。 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收听，我是英超，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那么最近呢，依然是由我为大家带来的忽必烈大帝，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那么明天同一时间，依然是北京文艺广播11点钟，好歌会说话，我们不见不散喽。 北京前门火车站，一个露天小茶铺替往来的行人赶走燥热，便宜又解渴的大碗茶透着一股子亲切劲儿。当年阎肃下火车，就是在这样的清凉茶水中找到了创作歌曲的灵感，写下了《前门情思大碗茶》。曲作者姚明将中国传统戏曲元素巧妙地融入到歌曲之中，让我们在大碗茶里细细品味中国戏曲文化的独特韵味。这其中的每一个音符都藏着你我成长的印记，等到多年以后再次回想记忆中那个举着冰糖葫芦跟在大人身后的孩子，是你我纯真的样子。 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在这里玩耍，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我是北京人艺蓝天野， 我是北京人艺演员濮存昕， 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龚丽君， 我是北京人艺演员吴刚， 我是北京人艺的演员岳秀清， 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冯远征， 我是北京人艺的演员梁丹妮， 我是北京人艺导演唐烨。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